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欢迎大家收听八月十四号 My Radio 同埋澳纽广东道嘅联播节目，逢星期四见面。澳洲路边社，大家好，我系细聪， 我系 Ivy， 我系 Eric， 你好。 好啦，咁 Eric 咧今日又归队啦，咁样就 终于翻嚟啦。 系，大家好，大家好。 嗯，咁吓、啊、见到你就非常之开心啦，咁样样。咁但系咧，其实今个星期咧，即系嚟到做节目咧，系有呢一个英文就叫做 come with a heavy heart 啊，吓，即系 个 心好重，吓，好沉重，好灰咁样样。 明。 咁点解咁灰咧？咁样样，因为咧，即系我相信，如果大家咧系有上网研究呢一个国际新闻啊，咁样样咧，即系都 会觉 得唔开心嘅。咁睇下你 like 咩 page 啦，咁样样。尤其是讲紧关于呢一个伊拉克同埋叙利亚 ISIS 呢班友去打圣战嘅呢一个事件啦，咁同埋即系佢点样残暴咁样残杀女人同埋小朋友啊，咁样样咧，真系非常恐怖。 系 吓，咁我哋今日节目咧，即系一间都要形容少少啦，咁样样。咁咧呢一个节目咧，即系绝对系咧儿童不宜。 家长指引啊， 系啦，唔系家长指引啊，小朋友唔好听添啊。 系 啊，喂，过十八岁，如果系令到你不安都唔好听添啊，因为真系好鬼恐怖，真系吓。因为头先有啲相啦， skip咗呢一节啦，系啊，我哋有两。仲有之後嗰幾節， 之後嗰節應該唔講啦嚇， 輕鬆啲啊！ 但係嗰啲相啊，頭先俾 Eric 你睇，你都唔敢睇啊！有對 啊嗰啲，我睇咗一張睇一半已經碌唔到落去啦。 反而 Ivy 好勁啊！你真係好似上個星期嗰五十個人頭嗰、那個。嗰段片，哇，三分幾四分鐘冚爛睇曬，我睇咗頭嗰三十秒已經頂唔順啦咁樣嚇。咁但係點解關我哋澳洲路邊社事咧咁樣樣？因為其實咧，即係我相信呢一幅相咧就已經係即係散播去全世界。我相信香港媒體咧都係有報導啦咁樣樣。咁就係關於咧呢一個七歲嘅小朋友咧，嚇小男孩咧。就揸住一個人頭，就耀武揚威，好巴閉。咁跟住佢老豆咧，真係佢老豆啦。佢老豆咧就即係仲上 Twitter 啦，咁樣咁跟住之後仲話 That's my boy， 咁跟住佢好自豪嚇，即係覺得好光榮嚇，好光榮。即係見到自己個仔大個仔啦，即係竟然揸住個人頭喎，好犀利，非常好啊咁樣。咁即係我都相信，即係大家係即係有聽過呢單新聞嘅。咁但係如果你冇聽過 Ivy， 不如好快講一講先啦，因為呢個都係澳洲新聞，我哋澳洲路邊社一定要講下嘅咁樣。 咁其實咧，頭先就講話一個小男孩啦，就係七歲嘅。咁咧，佢就舊年十二月嘅時候咧，就跟咗爸爸咧，就去敍利亞開始參加呢個聖戰啊，同埋呢一個恐怖分子嘅訓練，係啦，訓練咁樣啦。咁跟住，其實呢張相咧就係兩日之前咧先喺網上面咧就係傳出嚟嘅。咁就一個就係嗰個七歲嘅小男孩咧，就拎住個人頭啦。咁其實咧佢就即係打咗格仔就睇唔到對眼嘅。咁但係咧佢咧個笑容咧就係好微笑咁樣樣嘅，拎住個人頭， 即係好開心啦。 係啊，即係唔係苦埋拋腮咁樣俾人指住要去做嘅嘢，係好開心嘅做到。咁跟住之後， 同埋佢著嗰啲衫咧，又係即係一啲好澳洲小朋友會著嘅衫嚟，所以呢 一個。 即係藝術方面，即係你可能會講呢個叫對比啊，呢個叫 contrast 咧，係係非常恐怖，因為佢係一個即係無論著嘅衫啊，或者係笑容啊，甚至膚色啊各樣咧，即係都係一個好普通嘅澳洲小朋友。 係啊，冇錯。 咁但係就揸住個人頭。 係啦，咁仲要俾個爸爸稱讚佢，就啊 ，that's my boy， 就係哇，呢個就係我個仔啦，咁樣就好自豪咁樣樣咯。 嗯，係啦，即係順教下大家啦，咁樣樣，即係如果係喺澳洲啦，或者美國啊、英國啊，即係呢西方國家咧，即係如果你係引自己嘅小朋友為榮咧，即係你好少會話 ，Oh， I'm very proud of him， he is very smart， 即係好似嗰啲即係唐人師奶同埋老豆老母會講呢個，即係鬼佬就唔係咁講佢啊。That's my boy， 呢個就係我個仔啦，咁樣樣。呢一個就係引以為榮嘅説話嚟嘅，即係個英文用嘅字語嚟嘅，咁樣樣。 系啦，咁有冇补充？ 冇， 系咁多。OK， 咁其实真系，其实都唔使点补充嘅，即系我都唔知点可以，即系都唔需要写咁多字，即系嗰一幅图片已经系 says it all 啦，即系所有嘢已经系唔需要再讲啦，咁样样。咁但系其实呢一单新闻咧，亦都系有一个前设嘅，咁样样。咁就系喺两年前咧，就喺两年前咧，喺雪梨咧就有一个嗰啲伊斯兰嘅 protest 啦，即系示威啊嗰类咁嘅嘢啦吓，咁样样。咁佢真系显示威啊，佢哋真系真系示威啊。咁咧就有一个3至4岁嘅小朋友咧。就揸住一個牌，嚇、 嗯， 咁、那個牌咧就寫住 behead all those who insult the prophet， 即係有邊個侮辱麥可麥德嘅咧，就係、是、要斬佢哋頭嘅。咁、 嗯、 其實呢兩單新聞咧就唔係連接嘅，即係呢個小朋友都唔係嗰個小朋友。咁但係其實你係見到一個連貫性嘅故事。就是两年前有一个3至4岁的小朋友揸住个牌， 嗯、 就是说、我会系为阿拉真神嚟到嚟到斩人头嘅。咁、 嗯、 到咗今日嗰两年之后，2014年就一个7岁嘅小朋友咧，就正正揸住一个叙利亚士兵嘅人头。咁点解会有啲咁嘅事情发生嘅咧？咁样样，咁其实真系到好大嘅程度咧，就係因為澳洲政府嘅移民政策同埋嘅多元文化嘅政策係縱容咗呢一班人，因為以前係有好多機會係可以批評佢哋嘅咧，都冇人敢咁樣做，因為係犯法嘅，因為可能係冒犯到佢哋。咁上個星期都講過啦，即係呢個 18C 啦嚇，嚇呢個澳洲嘅反歧視法18C 咧，就係話。如果你讲一些东西是可能会冒犯到人的，那这个就是犯法的。 嗯、 那所以在很多清真寺里面发生的东西，真的有很多的教导啊，是、即我们叫 go uncheck 啦，即就算是、出现了的时候都没人敢批评。那其实真的在最近这10年20年呢，你间唔中断断续续咧，即系都会见到好多新闻，就系、是、话有一啲嘅伊斯兰教嘅领袖啊，系会走出嚟讲一啲即系唔合西方国家文化嘅嘢。咁但系讲咗出嚟之后咧，佢哋咧第一个反应就即刻话你种族歧视，就话你媒体点解唔报道其他嘢咁样样？即系好几年前啦，咁样样，但系呢个系好出名嘅呢一件事，就有一个嘅伊斯兰教嘅领袖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佢就话女仔咧就系要着多啲衫，你唔好好似鬼仔鬼妹咁样咧，即系着 bikini 咧就喺街度四日行。咁、因为咧系啦，因为而家袒胸露臂咧，你俾人强奸咧就就自己攞嚟戰啦，咁樣樣係。喂，大佬，咁但係人哋澳洲，人哋個國家係咁樣啊嘛，即係人哋不嬲嗰文化係咁樣。 陽光與海灘， 澳洲最出名就係海灘嚇，即係你如果呢班伊斯蘭教嘅女士真係中意著嗰啲一大件黑色嘅布咁，跟住冚住曬自己嘅咁樣樣。在沙灘那裡叫做曬太陽的，即我不覺得這叫曬太陽，但如果你覺得這叫曬太陽，即如果你是想這樣做的，不要緊，沒有人阻止你，但是人家本身的文化就是這樣，就是有一班人來到這個國家就是要改變人的文化、改變人的文化都不要緊，你是還不讓人說，不讓人批評你， 他還改了人家的思想， 你不讓人批評 你， 你 批評的是人家有當有些 counter argument 跟你說一 下，是的，然後之後他就說、你這樣是不尊重我們的教的，這樣 之後就說你歧視我們， 所以歧視法呢其實是很恐怖的一件事來的、其實香港呢很快會發生的，其實這些因為他這個香港的 反歧視法一定會通過這樣、到那時候呢，如果你是對中國內地來的人是有任何的批評呢，都是會算是歧視的、所以如果那個人是說我是受到傷害的，或者我是 offended 的、樣就已經不用說 了、就已經成立了、所以澳洲呢現在就很出名了、就是有一個7歲的小朋友就揸住个头，咁、样样。咁但系呢一件事咧，其实唔系个别例子嚟嘅、因为我哋其实前几个礼拜已经讲过啦，就系、澳洲咧，好少嘢系排第一嘅。咁但系根据呢、时代杂志咧，佢就话澳洲咧就系派咗200个。即係呢啲叫 jihadist， 即係聖戰者啊、即係唔係話佢打贏仗嗰、那個聖戰啊？聖戰真係 holy war， 即係神聖嘅戰爭咁樣樣。 但係神聖嘅戰爭， 伊斯蘭，所以應該叫伊斯蘭神聖戰爭咁簡稱。 伊斯蘭聖戰 係啦，咁啊簡稱就聖戰咁樣樣。我哋之前咧澳洲咧就係派咗200个恐怖分子咧就走去打仗嘅。咁其實咧 澳洲咧本身係可以派更加多嘅，咁但係咧我哋澳洲嘅即係澳洲版嘅 FBI 咧就叫 ACO 啦咁樣樣，咁佢就 cancel 咗一大堆人嘅 passport， 咁 cancel 咗幾多咧就即係呢個好明顯係秘密啦咁樣樣，咁但係出咗好多嘅喺澳洲同埋呢啲外地打緊仗嘅人嘅對話咁樣樣，咁就好多人咧就話：，你又好啦，可以去打聖戰，我話慘啦，我 passport 俾澳洲政府收咗啊咁樣樣，咁本身佢哋都好想去打嘅，咁我相信即係如果係話去打仗咧，即係如果澳洲政府冇 stop 佢哋嘅咧，即係出去打仗嘅係會更加多添咯，咁樣樣嚇。咁我成日都講就係咩咧？就係話，即係你要諗下背後一定係有幾大個機器同埋團體先至係可以推到200个人走出去打聖戰。即係你諗下，如果係用一個教會嘅 context， 要諗有乜嘢教會啊？喺澳洲有邊間教會啊？係咁犀利，可以派到200个人出去做傳道， 暫時真係冇。 即係唔係淨係話俾錢嚟到支持佢去出去做傳道，可能好多人都唔俾錢咁樣樣。咁但係淨係為佢哋祈禱或者係精神上支持佢哋係幾多人？咁同樣地，如果係派咗200个人出去，而背後可能更加多，可能有成千個嘅咁樣樣，背後再有幾多人係支持佢哋啊？唔係淨係金錢上裏邊嘅支持，或者行政上裏邊嘅支持，但係精神上裏邊嘅支持，意思就真係相信佢哋做緊嘢係啱。你諗下有幾多呢一啲咁嘅人嚇？嗱，咁即係點解我今日咁 emotional 咧？咁樣樣，因為其實咧，即係我喺呢一幾個星期咧，其實係上網咧就睇咗好多片咁樣樣。同埋睇咗好多嘅相咁樣樣，咁好多呢一啲相啊同埋片咧，就係就係俾我哋睇到咧 ，ISIS 呢一班人咧，包括好多澳洲人咧，即係喺伊拉克同埋敍利亞咧，係做緊啲咩嘅惡行嘅。咁就包括喺上個星期咧，即係都有同大家分享過啦，就係、有一條友咧，就係、即係又係去打聖戰，咁跟住之後咧就好巴閉，用兩隻手揸住兩個頭咁樣樣啦。 都係澳洲人嚟嘅。 都係澳洲人咁樣樣。咁再之前嗰個星期咧，即係 Ivy 有講過啦，就即係有嗰50个头啦，即係你可唔可以好快再講一講50个头 咩？其實嗰個咧就係50个头咧，佢係敍利亞嘅士兵嚟嘅，咁就俾 ISIS 嗰個恐怖分子咧就殺咗50个敍利亞嘅士兵，就割咗佢哋個頭出嚟咧，就擺喺一個市中心一個圓形廣場嘅嗰啲柱上面，就好似一個裝飾品咁樣樣咯，一個一個頭咁掛喺啲柱上面咯。 係啦，咁 Ivy 好犀利啦，真係睇曬成4分钟， 三個幾分。 係啦，我睇咗30秒已經睇唔掂啦 ，Eric 直情唔睇添。 冇，我真係知道有呢樣嘢，但係真係唔敢開嗰條link。 一間逼你睇先啦， 冇啦。 嗱，但唔單止係咁，唔單止係咁啊嚇，即係呢樣嘢亦都係令到我真係好心悒，好唔開心嘅咁樣樣，咁就係有一幅圖片咧就出咗嚟啦，咁樣樣，咁就係咧，即係有一班嘅女仔咁樣樣，應該係全部都20零歲啊，咁樣樣，咁就有幾廿個，咁佢哋就全部咧就係被綁埋一齊，咁跟住側邊咧就係一個即係笑口曬曬嘅嗰啲即係伊斯蘭嘅領袖啊嗰類啦，咁佢係揸住一把類似大關刀嘅嘢，咁樣就揸住把刀，好似係睇住啲貨咁樣樣嚇，咁呢一個咧就原來咧係一個奴隸嘅市場嚟嘅。咁其實我睇咗兩張嘅，一張係咁樣啦，另外一張咧就係有一個恐怖分子咧揸住支 AK-47咧，咁跟住之後咧就懟住一班女仔，咁嗰班女仔咧係應該有5、6、7个到啦咁樣樣，咁佢哋著啲衫都好普通，好樸素，即係同我哋出街見到人著嘅衫差唔多嘅啫，即係牛仔褲啊、T-shirt 啊咁樣樣，普通嘅女仔。咁佢哋咧就係俾呢一個人好似趕羊咁樣咧就趕去。即係要賣咗佢哋嘅咁樣樣。喺敍利亞亦都係有2个嘅 teenagers 咧，即係10零歲嘅後生仔啦咁樣樣。咁佢哋咧係基督徒嚟嘅，咁佢哋就係俾呢一啲嘅ISIS 呢班友咧，就係逼佢哋要改信伊斯蘭教咁樣。咁佢哋就唔肯。咁所以之後佢哋就話：哦，你唔肯啊，咁你不如就好似你嘅救主耶穌咁樣死啦。咁然之後就釘咗喺十字架度。咁即係其實呢釘十字架唔單止淨係呢兩個嘅嚇，即係其實喺網上咧都係 有好多千千萬萬 其他嘅相咧，就係即係有成個田係有十幾個人就係咁樣被釘死嚇，就係咁樣樣。令到我最心噏個即係嗰一堆係咩咧？咁樣樣嗱，呢一個咧就冇相咁，但係有文章咧就係講翻呢樣嘢嘅咁樣樣，咁就係話咧，即係頭先 Ivy 你講咗，即係嗰50个人头啦咁樣樣嚇。咁但係喺伊拉克嗰度咧，亦都另外咧係有一個公園，即係同樣地咁樣插曬喺頭嘅。咁但係呢一啲咧就唔係士兵嘅頭，嚇呢一啲咧係啲小朋友嘅頭，嚇即係全部都係10岁以下嘅小朋友，嚇就俾呢一啲 ISIS 呢一班人咧，即係唔應該叫做人嘅人咧，一班唔係人嘅人咧，斬個頭，咁跟住之後就 攞個頭落去就擺個公園嗰度，柴碌柱嗰度咁樣樣嚇。有一幅相啦，咁樣就係、是、一個 B B 咧，個 B B 應該連三歲都唔夠嚇，即係佢係嗰啲坐都未坐得起嘅，一定唔夠三歲，可能係兩歲零，即係 歲幾 兩，係啊，即係肥娃娃嚇，肥嘟嘟咁樣，肥嘟嘟咁樣嚇，就三支 A K 四十七指住佢個頭。亦都有一幅咧，就係、是、有一個應該係五歲到嘅小朋友嘅女仔啦，咁樣樣。咁咧當時佢就著住一條咧，好似嗰個叫做Alice in Wonderland 啊，嚇愛麗絲夢遊仙境嗰條裙咁樣，即係藍色裙仔、白色長襪咁樣樣嚇。但係佢咧係冇咗個頭嘅，佢係俾人斬咗個頭落嚟。喺呢個馬尼拉嘅時報咧，馬尼拉時報裏邊咧就有一段咁嘅報導嘅。就係話呢一個 ISIS 嘅其中一個軍人啦，咁樣樣佢就解釋咧點解佢唔中意用槍嚇，點解佢中意斬人頭？咁咧佢就話首先佢係引述咗呢個《可蘭經》，因為《可蘭經》真係又話要斬頭你嘅呢一個殺人嘅方法啦，咁樣。咁同埋另外咧，佢就話咧，因為咧如果用槍殺佢咧就太過仁慈嘅，因為呢一篇文咧佢係形容一段片裏邊發生啲咩事啦，咁樣。咁跟住即係講緊頭先我講嗰一段嘢呢句説話，即係嗰一個人咧嚇，原來咧佢面前咧就係有一個即係要被處死嘅一個嘅人咁樣樣。咁跟住之後佢抹後佢個頭，咁跟住之後佢條頸就露出啦，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咧佢開始即係斬佢個頭啦，咁樣樣。 同埋啲刀佢都唔係大刀嚟， 係啦， 你先係慢慢鋸喎。 係啦，冇錯，即係好多時候話斬頭咧，即係你諗好似包青天用九頭斬啊咁樣樣 嚇。 嗱，其實所以其實咧，你睇包青天咧，其實佢已經係非常之人道啊，咁樣樣。係啊，因為 你受好多苦， 喂佢一聲一斬就斬咗我啦嘛，咁樣樣。但係佢唔係嘅，佢係呢班人咧，呢班唔係人嘅人，呢班畜生，我唔知點形，即係呢班惡魔啊！佢係點咧？佢係揾把刀仔咧，就前後鋸鋸鋸鋸鋸鋸，咁跟住前後鋸咗差唔多一分鐘，先至鋸甩人哋嗰個頭。咁佢呢一個鋸頭嘅方法咧，真係唔單止係鋸一啲嘅士兵啊，一啲嘅大人啊咁樣樣啦嚇。咁但係佢鋸小朋友，亦都係用同樣嘅方法。即係大家應該知道咧，即係喺摩蘇啊，係咪啊？嗰個叫咩？ 摩蘇爾 啊，摩蘇爾唔該曬嚇。喺摩蘇爾呢個地方咧，就係伊拉克第二個最大嘅城市嚟嘅，繼巴格達之後咧最大嘅城市嚟嘅咁樣樣。咁喺嗰度咧就有好多基督徒住啦。咁嗰班人咧，佢哋就即係要逼佢哋走咁樣樣。咁呢一班基督徒啊，同埋亦都係一啲拜火教嘅人啊，甚至係亦都係有一部分嘅伊斯蘭教徒咧，咁但係就唔係佢哋嗰一派嗰啲咧，咁樣就係被趕上山嘅。咁大家都知道，即係伊拉克啊、敍利亞呢啲地方冚唪唥沙漠嚟嘅嘛，係咪？咁你被驅趕之後，咁你冇地方去啊，你會餓死喎，你會渴死喎，咁樣樣。咁所以真係有好多情況咧，就係呢班 ISIS 呢班人咧，佢驅趕咗呢班人走之後咧，咁跟住之後咧，好似圍城咁樣圍住佢哋，圍到佢哋渴死或者餓死為止。亦都有啲 case 咧，就係呢一啲 ISIS 呢班人咧，就追住一啲嘅逃亡者啦，咁樣樣。咁佢哋即係逃亡咧，就逃亡上山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咧，冇路可走啦。有一啲父母咧，即係呢啲係基督徒嘅父母啦，咁樣樣。佢咧就係被逼咧就係要推自己啲小朋友落山，因為如果係俾 ISIS 呢班人捉到嘅咧，佢哋嗰個 下場 係仲慘咁樣樣。咁所以啲老豆老母咧就冇啦，就被逼要將自己細路仔推落山啦。 嚇， 呢個咧就係 ISIS 啦。嚇，咁當世界發生緊呢一件事，奧巴馬喺邊度咧？放緊假， 打高爾夫球去 party。 係啦。咁其實即係好多時候咧，我哋如果係睇翻歷史書咧，即係都係會聽到有一啲類似咁樣嘅情況發生。咁但係即係當真係喺2014年而家又有相啊，又有短片啊，真係呢一啲咁血腥嘅場面，唔係電影係真事顯現喺你眼前咧。點講咧，就真係好真咯，就真係 好似好近咁樣樣咯。 而且直情就真係好近嘅。喂，因為好似嗰個咩吸血僵尸有個Dracula 咁樣樣咧，就即係其實話即係喺羅馬尼亞，即係本身就唔係 Dracula 咧，就唔係話係一個 吸血僵尸嚟嘅咁样，咁佢其实系即系好似一个爵士啊，定系咩咁样嘅？ 白爵嚟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咁佢嗰阵时候就即系点解佢做吸血僵尸咧？就因为会杀好多人咁样，咁佢杀好多人，佢系将人哋啲头咧就切咗出嚟，咁然之后就摆喺啲树枝上面咁样，咁然就摆喺佢门口嗰度。即係 show off 佢自己有幾恐怖，但係你都驚咗佢啊咁樣樣。咁即係當你細嗰陣時候聽呢啲故事，你覺得我咁，但係都驚噶嘛。 即 係 童話故事啊嘛。 嚇、嗯！咁、但係其實而家真係發生緊咯。而家真係發生緊，咁同埋仲有片睇到添咯。咁所以即係你發覺，即係即係喺古舊嘅時期一啲好殘暴嘅事，其實唔係淨係古舊嘅時間發生，其實而家都是发生紧嘅，咁样样吓。咁我哋上个礼拜都 发生紧啦。 当呢啲事情发生嗰阵时候咧，其实西方国家系负好大嘅责任。 嗯，当然。 因为好似澳洲咁，澳洲派咗200个人去到做呢一样嘢咧，澳洲其实系要负责任嘅。即系点解系会咁样嘅咧？英国啊、美国啊、澳洲啊，会派到咁多人去，好似我哋 西方国 系啦，或者好似我哋澳洲咁啊，系派到200个人去嘅。点解系咁样嘅咧？ 嗯。 其实很大原因呢就是来自澳洲的多元文化政策和、澳洲的反歧视法例、即是你有这么多这些极端分子是会出来这样打圣战呢，这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些是长时间的事、有很多人就说、这些、即是后生仔可能他是上网看一些教师在、网上教的东西的样，然后他就学了。咁但係其實喺網上極端嘢係有好多咯。嗱，網上夠有人教我哋點樣整炸彈咯。咁有幾多人係真係走去整炸彈咧？其實就係咪啊？咁係你要有一個即係互相支持嘅社群，先至係可以導致呢一啲嘅情況發生。即係如果係有一條友就咁喺部電腦度睇咗一睇嘅，咁譬如佢自己走咗去發癲嘅，咁呢個個別例子啊，係咪？咁但係而家係講緊係有數百人都係有呢個情況發生喎，咁樣樣。其实好多澳洲的伊斯兰领袖咧，系容许呢啲事发生，同埋系见到唔理会。我哋都系喺澳洲见到好多情况咧，即系有好多极端嘅书本啊，系会喺啲嗰啲回教嘅书局嗰度买啦。图书馆亦都系可以借啦，即系佢伊斯兰啲图书馆可以借啦。同埋都系有好多 case 咧，就系一啲伊斯兰嘅领袖咧，即系自己喺即系佢自己嗰啲清真寺咧咁样样，咁就教一啲不符合澳洲价值观嘅事嘅咁样样。咁即系除咗话即系要杀犹太人啦，同埋基督徒同埋犹太人系马骝同埋狗啊，即系呢啲要时常讲噶啦咁样样。又有一啲话要揾石头掟死基佬啊咁样样，咁又讲呢啲啦。佢哋系会系一啲西方国家的清真寺就教这些东西咯，这样也都是有很多叫做比较温和的伊斯兰教徒，他开一些大会呢，他说自己是温和啦，但其实是在海外呢是请一些被国际认为是恐怖分子的人士呢就是来讲东西的，这样、我刚才讲的全部都有 backup 的，如果想问我呢就 你可以上网问我去 ANZ Canton 那里。所以其实呢、就是、这些情况呢就不是一直一直发生的，这样。但是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当每一次有这些这样的情况发生呢，澳洲的主流社会呢是有人是会批评这些的人。但是每次批评这些人的时候呢，这些主流的澳洲人呢就是会被人说他是种族歧视。之后他就不敢说了。亦都在媒体里面呢是有很多情况呢，就是因为有好像澳洲这个18C的法例呢，上个星期都讲过了。因为有这些这样的法例呢，就导致有很多的记者呢是不敢报道、不敢讲、不敢评论。咁当你唔敢讲、唔敢评论、唔敢批评嗰阵时候咧，啲人咪哇，原来我乱粒嘢系冇事噶，原来我讲呢一啲咁激嘅嘢系冇人可以阻止我噶、 或者讲一啲呢个范畴好激嘅嘢系有一个好似一个 umbrella 咁样咧保护咗佢啊，用呢一样嘢。 呢一啲法例就系保护紧呢啲人， 系冇错， 就系保护紧呢一啲人。所以其实呢一啲事情发生唔系一朝一夕、最主要嘅原因系因为有一啲反歧视法例，令到我哋澳洲系冇咗呢一个言论自由，探讨呢一个伊斯兰教嘅问题，咁所以就有咁多啲年轻人咧就走咗出去打圣战啦，咁样样。咁其实呢一个问题系即系对呢一个伊斯兰教嘅社区系一件好唔好嘅事嚟噶，其实即系你唔好以为呢一啲反歧视法系帮咗佢哋。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平和的伊斯兰教徒，其实反而是害了你。因为你想想，如果你是一个平和的伊斯兰教徒， 你見到有一啲係即係喺你嘅青春史裏邊有好多唔應該發生嘅事啊，或者有好多唔應該講嘅説話都講咗出嚟嘅。你喺呢一個社區裏邊，你唔夠力批評，咁你要即係依靠即係主流社會批評啦，係咪？因為主流社會佢嗰個 media 同埋即係佢嗰個媒體啊，同埋佢可以做嘅就更加多啊嘛。咁但係而家主流社會都批評唔到，咁就冇人可以幫到佢咯。咁所以就咁樣啦。咁所以其實而家個情況就係咩咧？就係呢一班人咧就。即系就俾咗正牌佢发癫，即系佢而家可以讲啲咩都可以，就系、是、教唆一啲年青人咧，就系、是做出一啲咁嘅事，又鼓励佢哋，即系教佢哋上网睇呢啲片啊咁样样。所以西方国家即系喺呢一件事里边系负好大责任，咁但系又冇办法、哦。咁点解冇办法咧？就系、是、因为你透过你呢个多元文化嘅政策，你入咗好多呢啲人入嚟啊嘛。 嗯， 即係當你如果係發覺死啦，即係今次係瀨咗嘢啦咁樣樣，你係冇方法係可以扭轉翻個情況啊！因為本身你喺一個民主嘅社會，即係如果係講經濟上嘅問題嘅，即係可能係即係本身係太過偏幫啲企業啦咁樣樣，咁我哋係要幫下啲工人喎，咁我哋派多啲錢啊，或者真係有最低工資啊咁樣樣，咁但係最低工資就高得滯啦，咁令到有好多嘅公司咧係執笠嘅，咁我哋又偏翻有少少啦，咁跟住最後一個鐘擺咧就去到中間咁樣樣，咁但係而家澳洲個情況係點咧？本身咧就澳洲人就覺得自己之前咧就唔俾咁多外族人入嚟，其實唔係幾好嘅，好啦，我哋俾多啲外族人入嚟啦咁樣樣，因為咧我哋相信佢。我们是相信民主，我们相信他们是相信法律，我们相信他们是尊重我们的社会的，这样 会接受这里的， 要接受这个社会的 普世价值嘛。 但是你入了一大班人进来的时候，你就发觉咦，原来不是这样的、 嗯、 原来他们是不尊重这个社会的，原来他们是想杀了你的、 嗯、 所以之后呢，当这个社会是想个钟摆摆回去中间，就摆不到、 嗯， 因为你是用一个民主的制度嘛，你入了这一班人入来，他们非常多谢你，我们就用你的民主的制度来到打败你、 嗯、 所以为什么澳洲有大部分的、澳洲主流的人、啊、这样在上个、竞选里面呢是投自由党，自由党他的、政纲呢就是要将、这个恶法十八司是要将它、废除的、 嗯、 因为十八司他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有任何会令到人受到冒犯的说话都是违法的、 嗯、 就是这一段法例令到有很多应该批评一些少数民族做的现在批评不到这样、嗯、那一大部分澳洲人他就是投自由党入来，就是要他删除、这个法例，但是现在自由党就不敢，因为点解啊？因为佢哋系有好多选区，啲选区里边咧系有好多多元文化嘅组织，佢就写信话唔好改呢个法例。咁其实呢个情况无论系澳洲啊、英国啊同埋西方国家咧，都系见到嘅一个越嚟越大嘅问题嚟嘅咁样样。咁所以其实我哋而家所见到嘅就系咩咧？就系、是、西方民主国家嘅没落。好，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讲。 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好啦，翻翻嚟第二节嘅路边社，有细聪、Eric 同埋 Ivy 嘅。咁头先咧就系讲到澳洲民主社会嘅沦陷啦，咁、嗯、样样。其实就唔系随便笠当秘笈嘅，就系有evidence 嘅。咁我好快就会讲啦吓，咁样样。咁、嗯、其实咩叫民主嘅沦陷咧？咁样样，因为咧民主咧就系关乎信任嘅，你系信任你侧边嘅人。才是可以有這個民主嘛、mm-hmm. 樣，但是其實現在澳洲發生的情況呢，就是有很多人來到這個國家，他們根本就不相信民主、 mm-hmm. 他們就不相信自由、 mm-hmm. 他們不相信澳洲的西方文化樣， 或者反過來說，他可能 不相信，是他就是想用這裡的自由和民主去將這裡改變，變成他原有的那個，他认为的他的自由就是用原有的生活方式嘛、 嗯、 他们未来之前那种生活方式，他们用保持着生活就是他的自由咯、 嗯、 只不过他们人数是越来越多的时候，那就会正如钟摆效应可能会摆向他们那边， 当然 是的、 嗯 例如在、澳洲我們已經見到很多單 case 就是一些小朋友十歲以下的女仔就是被迫做這個割陰物的手術、嗯、那這個不單止只是在澳洲見到其實、無論在英國、啊、和歐洲越來越多國家都見到這個現象、嗯、那我們前一個星期都說過就是在這個瑞典就是有、一間學校而這間學校裡面有一班呢每一個女仔都是做过这个割阴物手术的。 嗯、 首先有几样东西是令到我们吃惊先。首先是有一间学校里面有成班全部都是伊斯兰教的学生已经是非常犀利的这样、嗯。不单止是这样里面也都是有全部的小朋友是全部被割阴物的。 嗯、 这个真的很犀利了这样。 嗯 另外無論在澳洲、啊、英國、啊、美國、啊、這些地方呢樣也都是有、一些女仔、就是、要嫁一些、成年的男人的最近呢、就是、有一個9歲的小朋友呢還是12歲的小朋友12歲的小朋友、就是被迫嫁一個26歲的男人、 嗯、 但 是,、即是澳洲政府怎樣才知道、即是這個罪案是發生了呢就是因為這一條友呢他就是問政府拿錢的他是綜援的、即是受益者來的樣當時呢他就填方然後他就說、哦、有老婆的我老婆是02年出世的樣、嗯之後咧，先至係真係響起警報嘅咁樣樣。咁所以如果佢唔係攞政府錢咧，真係都唔知道呢一件事添啊咁樣樣。咁所以真係其實喺背後有幾多呢一件事發生都唔知啊，因為唔係個個好似條友咁蠢噶嘛，係咪？即係真係戇居呢條友。咁但係如果係冇話到俾 Centrelink 聽嘅，到底？即係點樣先會知道呢因為當日喺呢一件事裏邊咧，有人觀禮啊，有人做證婚人啊，又成咁樣嘅喎、哦，即係唔係話淨係一兩個人知道喎、哦？喺呢個社區係好多人知道嘅、哦，咁、但係就係呢一個社區就唔話俾主流社會聽咯，咁樣。 冇問題。 系啦，咁誒，尋日啦嚇，九號台就咁樣報導嘅，就係、是、有一個澳洲嘅火車司機啦，佢咁樣講嘅，佢話 I am a Muslim and would gladly cut the throats of Aussie dogs halal style，、嗯、即係話我係穆斯林。伊斯蘭的教徒我是非常渴望是可以、割一些澳洲狗的喉、 嗯、 即 當他是澳洲狗即是不是澳洲狗即是澳洲人但他形容他是狗而已、還要是 halal style 即是用清真的方法來割他喉即 是放血、哦 halal 即是清真即是清真的、啊、 清真的意思就是在喉嚨開個洞在那裡放曬血放乾血他、 還有也都是有、因為 halal 是一種、做食物的做食物的方法的的他有怎樣跟他祈禱、啊、是有一堆整個 procedure 的是的整個 procedure 就是潔淨他的樣、嗯、在西方國家裏面越來越多見這些情況發生了樣、嗯、英國啦樣上次有一宗 case 就是、一個士兵被 人斬啦咁樣，咁、 嗯、 但係斬人嗰個人咧就真係好重呢個英國口音嘅，真係土生土長嘅英國人嚟嘅咁樣。咁亦都咧，即係如果你係上網啊，咁跟住你睇下一啲嘅即係伊斯蘭教徒嘅一啲嘅示威啊咁樣咧，咁時常係會見到一啲咁樣嘅 slogan 嘅喎，咁樣即係例如 Death to all Jews 啊，所有猶太人要死啊 ，Democracy go to hell 啊， 嗯、 民主要落地獄啊，free 咁跟住有一個咁樣寫佢 ，Freedom of expression is Western terrorism， 即係自由表達係。西式的恐怖主義 Freedom go to hell 自由要落地獄在、这个荷蘭那裡也有一些示威者就說 kill the Jews 殺死猶太人、 嗯、 在意大利有說、kill every last one of them 即是最後一個都要殺、 嗯、 不要憐憫他們即是說殺猶太人樣、 嗯 我也在網上看到一個就是、即 kill the Jews 的但是他的 Jews 串錯了即是串了果汁Kill the Juice 咁樣樣，咁即係好明顯呢啲人咧，即係唔單止係極端，亦都係冇讀過書嘅，咁即係淨係你串錯呢隻字已經應該打攞油啦咁樣樣。 嗯， 咁但係好多呢一啲西方國家咧，佢喺呢30年裏邊咧就係、是、有呢一個包容嘅政策嚇。咁佢呢一個包容政策咧，其實就係、是容許更加多移民咧，就係、是、嚟到即係澳洲啊、加拿大啊咁樣樣嘅嚇。 嗯 咁點解西方國家係容許咁多移民呢其實就係因為西方國家咧，呢、這個叫 naive， 即係 天真， 即係天真啊！因為佢哋好信任人 嚇， 佢哋咧就係、是、有個諗法啦，咁樣樣就係、是、咧，如果你係嚟我哋國家嘅咧，你係咧係會融入我哋嘅社會嘅，即係佢哋成日都係用呢一個 example， 佢話：，你睇下啊，意大利人啊，同埋希臘人啊嚟到澳洲，我一開始咧都唔係好慣佢哋嗰啲文化㗎，咁樣樣，咁但係咧之後佢哋嚟到咧，佢哋就融化咗入呢個社會度啦。咁我哋今日咧即係都有好多意大利人啊、希臘人啊咁樣樣嘅。咁、 嗯、 同樣地，如果亞洲人啊或者係伊斯蘭教徒嚟到澳洲，都係一樣嘅咋，即係佢哋就係咁樣諗嘅。咁樣樣， 吓，呢个系一个一厢情愿嘅谂法嚟嘅啫。 嗱，我见到最大嘅分别就系咩咧？就系、是、无论意大利啊、希腊啊、英国啊，咁其实佢哋都系欧洲国家。咁欧洲国家咧，真系好大部分咧系有呢一个罗马嘅背景嘅，咁样样，即系罗马嘅背景已经系有成。哇！即係羅馬係二千年前嘅事啦，咁樣樣。咁其實羅馬咧係第一個即係民主嘅制度嚟嘅，即係佢唔係完全民主，咁但係佢就已經係有一個民主嘅思想同埋思維同埋背景喺度。佢係有一個二千年嘅歷史，喺呢二千年裏邊，佢哋係中間係走過好多錯嘅路，佢學咗好多嘢，知道點解民主係咁重要，佢知道點解言論自由，同埋佢知道點解民主。是咁重要，但是 on the other hand， 如果你系讲中国人啊，或者系中东国家人，佢根本就冇呢个背景啊，吓、嗯，咁所以你冇理由 assume 人哋系相信自由嘅，其实，所以呢个就系西方国家好多人系好天真嘅一样嘢，佢系以为自己嗰一套，即系我自己有一间屋，我有一读书嘅，我有自由嘅、嗯，我就好开心，我就心足噶啦。呢個係一個西方嘅價值觀，佢、以為呢樣嘢係可以喺 apply 喺所有人嘅身上，但係其實而家實驗證明咧，其實完全唔係咁。所以即係喺西方國家呢三十年嘅包容政策咧，就係信任咗一啲唔應該信任嘅人。佢以為呢一啲人咧係可以好似意大利人或者希臘人咧就融入咗呢一個社會嗰度，但係最後就冇。咁所以呢件事咧就弄巧反拙。反而呢其实是有很多第一代可能由伊拉克或者阿富汗来到澳洲的人呢他是喜欢西方传统的他想这个西方传统可以传授给他下一代反而是他们下一代不接受反而就去了去打仗所以在好像昨天在 SBS 的 Insight 的节目呢就有一个即是伊斯兰教徒的老豆啦他很担心他的仔因为他的仔就很 extreme 的这样的情况就是这样咯。同埋另外就系咩咧？就系呢个西方嘅教育制度咧，其实都好有问题，因为咧真系唔知道我喺节目有冇讲过啦。咁但系当我系喺读中学嗰阵时候咧，我啲老师咧佢系好想咧话俾我听，澳洲系好种族歧视嘅，唔知点解。其实我知点解，因为佢哋系左翼人吓，即系佢就咁样话俾我听嘅，即系佢就话嗱，我哋澳洲嘅历史咧系非常之黑暗噶，我哋有白澳政策，我哋对中国人好衰噶，我哋澳洲人咧系好衰噶，对中国人，即系佢系咁样啦。咁跟住我话喂老师唔系，咁样我举手咁样之后话唔系喎，喺澳洲咧咁耐咧，即系其实我 experience 基本上系好噶，咁样样。咁跟住之后佢你唔知道咋，你出嚟嗰阵时候咧，你知人哋会歧视你噶，你知唔知澳洲人系好憎你噶？那个系好歧视你噶，咁即系佢系咁样噶，即系佢系要用呢一啲方法嚟咁样教你，灌输我其实澳洲人。是憎我的咁，即系因为我细个好反叛嘅关系咧，咁样咁，所以咧，即系我听咗呢个先生讲嘢，我就黐线，即系我系啦，我就唔信。咁所以即系我嗰、那个观点，我嗰个价值观同睇嘢嘅方法咧，同埋好多好乖嗰啲其他啲同人嗰啲学生咧就唔同。即系我啲好乖啲同人啲同学咧，即系佢就吓系啊，原来我真系咁样噶，咁样样咁，跟住之后佢即系信咗。咁所以当佢出街嗰阵时候咧，佢见到有一个人对佢系好 ，Hi how are you？ 咁跟住啊系，咁第二个人又对佢好 ，Hi how are you？ 咁跟住之后佢又觉得好。咁、但系到第2028个人咧，有一个人就话我最憎你班中国猪噶啦，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佢就会即刻灵机一触，咁跟住之后咧就谂翻起啊我当年老师就系话俾我听，澳洲人好种族歧视，今日就即刻验证咗呢样嘢啦。啊，嗰、那个人咧就话系中国猪，咁跟住呢句说话咧就会讲三十年嘅、哎呀，澳洲好种族歧视，跟住之后又翻香港啊，咁样样，咁样就，咦，澳洲啲人点系咪种族歧视？哎，真系种族歧视啊！我有一次行街咧，嗰人指住我咁样，啊，你个中国猪啊，咁样样啊，咁跟住之后可能因为即系其实我第一集节目有讲过，就系、是、香港人佢系即係由細到大淨係讀書啊，又唔玩體育啊，即係冇一啲群體嘅活動啊咁樣，咁所以對其他人嘅 communication 就可能冇咁好啊，咁所以咧即係interview 佢嗰陣時候咧，即係佢 I think I am good 咁樣樣，咁跟住之後人哋唔請佢啊，咁跟住之後人哋話哇幾種族歧視，大佬我 PhD 嚟噶，哇有乜理由即係我隔離嗰個人學歷冇咁高，咁但係講嘢講得好過我少少，咁跟住之後就唔取錄我咧咁樣樣，亦都係有好多啲香港人成日都話即系，唉，嗰班鬼佬真系啊！即系 我哋中國人咧中意默默耕耘嘅，咁但係佢哋就唔係啊，佢哋中意星期五落去飲啤酒嘅，我就唔飲啤酒嘅，我最憎飲啤酒，即係我星期五我中意自己翻屋企噶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咧你自己翻屋企，咁跟住之後你唔合群，你唔合群咁跟住成班人 office， 哇你上個禮拜五飲咗杯嘢乜乜乜喎，咁跟住之後你 join in 唔到，你 join in 唔到咁跟住之後咧慢慢即係因為你同人哋唔合群啊嘛，你同人唔合群你點帶領佢哋啊？你帶領唔到佢哋，你咪升唔到職咯，你升唔到職咁跟住之後咧你就話。你歧视嗰班鬼佬啊？呢几歧视？我成班鬼佬星期五走去饮酒，其实自己系唔去嘅，人哋都请你嘅咁样，但系你自己唔去，成班围攞去饮酒咁样又唔请我。喂，大佬，我啊喺个默默耕耘做嘢做得几辛苦，但系默默耕耘唔代表你一个好嘅领袖吓，就系咁样啦。咁所以真系好多嗰啲即系中国人咧，就走翻去香港啊，或者喺呢个国家咧就话人哋好歧视佢嘅咁样，咁亦都系因为呢一个国家咧就好信任自己嘅国民吓，即系民主佢成个根基就系咩？就系信任，即系呢一个国家就好信任你啲国民，咁所以当你嗰啲中国人咁样接啊，或者系伊斯兰教徒啊咁样，你少少嘢就话人哋歧视你啊，咁人哋真系好专心咁样听我，咁哎呀，哦、原来你咁样觉得好歧视噶，哎唔好意思啊，即系我哋国家咧就真系即系对你唔住啊，即系我唔知道原来讲呢样嘢同埋做呢样嘢咧系会令到你觉得唔 happy 噶，唔紧要，我哋唔做，咁跟住之后咧，即系好多中国人就嚟到，哦嗱呢个地方哦风水唔好，唔好要呢样嘢，咁伊斯兰教徒咁样就话，咦诶呢度写住咩？Merry Christmas 喎！哎，我唔中意呢啲 offend 我，咁呢鬼就係好，我即刻攞走佢嚇，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啲中國人又咁，呢埲牆黑色喎，啊黑色對我哋嚟講咧，我哋中國人就唔中意嘅，because it is of the devil，black is very bad。哦，哎呀，原來黑係唔好嘅，哎唔好意思，我哋即刻改，我哋將埲牆改成紅色啊嚇，咁樣，咁所以真係好多呢一啲西方國家嗰啲鬼佬咧，真係佢哋就聽咗。呢一啲嘅少數民族講嘅嘢咁樣，喂，咁你啲少數民族，你不停喺度講呢一啲咁嘅嘢，咁講講下，咁啊上腦噶啦，咁就哇，原來我求其講兩句，人哋就會聽噶咁樣，咁跟住之後就開始講嘢嚟到呃鬼佬啦，即係本身啲嘢本來係唔 offend 佢嘅咁樣，但係咧有啲咩咧都成日話俾人冒犯啊咁樣，咁就呢個就係華人嘅情況啦咁樣。咁其實咧喺澳洲咧係經過幾個步驟嘅咁樣樣。咁其實喺早期嘅澳洲，當我哋係講有移民政策咧，佢有一個 policy， 有一個政策咧叫 assimilation， 即係同化，即係就係 expect 你，如果你係嚟到呢一個國家咧，你係要學我哋嘅文化，即係可能逼你打 cricket 嘅，你一定要打板球，唔可以唔打，因為呢個我哋嘅文化嚟嘅。 最基本就係過嚟學好英文先啦。 嚇，學好英文咁啊 ！Speaking of which 咧，即係我唔好意思再賴一賴過嚇咁樣。英國家真係黐線到去邊咧？英國咧就是、一個政府嘅網站咧，就係、是、你可以 post 啲工上去嘅，即係如果你係有工俾人嘅，即係如果你係老闆嘅， 勞工處咁樣咯。 係啦，嗱咁呢位僱主咧，咁跟住佢就有一個即係喺呢份工裏邊咧，就其中有一個嘅需要啦 ，requirement 啦，咁樣樣就係話咧要識得講好嘅英文。 嗯哼， 呢、這個廣告就俾人彈翻去，因為呢個係觸犯咗呢一個歧視條例。 唔系嘛？ 系 啊，所以而家你睇英國西方國家而家黐線到去邊啦？咁但係而家 但係英國你講翻英文點解會係唔正常咧？呢個 呢個咪就係西方國家黐咗線咯？我就係話黐咗線咯，就係咁樣咯。即係佢話：哎呀，即係你咁樣，可能有啲中國人唔識講英文嘅喎。可能有啲伊拉克人嚟嘅唔識講英文，你咁樣呢件事係歧視咗佢喎。咁但係其實講英文喺英國係需要嘅嘛，大佬。黐線嘅，咁所以真係喺英國咧就發生件咁嘅事啊！真係又戚起我條筋，所以咧真係我呢排去見中醫啊，中醫都話我即係呢排壓力係咪好大？我諗其實壓力唔好大啊，其實我因為我做生意咧，即係呢排冬天係我哋淡季嚟嘅，其實我呢排好得閒，就係、是、因為我得閒得滯咧，就成日上 Facebook， 一上 Facebook 咧就唔係睇呢啲新聞啊，就俾啲小朋友啲頭俾人鋸啊，即係真係睇到我個人係好猛、好灰同埋好心噏，咁樣嚇。Anyway， 頭先就嗰個同化啦嚇，咁跟住咧第二個步驟咧就係叫做融入 integration。咁融入就係咩咧？就係、是、你可以 keep 你自己個文化，但係你亦都係要咧攞翻一啲澳洲社會嘅一啲嘅文化。咁其實呢個係好公平啊，好 make sense 係咪？咁但係呢個亦都係被推翻嘅。咁喺到70年代咧就用咗呢一個叫做 multiculturalism， 即係多元文化政策啦。即係所以多元文化同埋融入政策。即係 integration 同埋 multiculturalism 咧，係兩個唔同嘅政策嚟嘅。multiculturalism 就係點咧？就係你可以嚟我哋國家，你唔需要有我哋任何嘅文化嘅嘢。即係你可以講你自己嘅語言，你唔使識英文。你甚至係唔信我哋嗰個價值觀都可以。呢個就係多元文化政策。 咁呢個多元文化政策咧，其實佢就有幾個設定嘅咁樣樣，個設即係其中一個設定咧，佢哋係痴心妄想咁樣認為咧，呢啲人咧係慢慢會融化嘅，就好似希臘人同埋意大利人咁樣。咁但係佢就話嗱，即係以前逼你，但係而家唔逼你啦，即係我哋信任你係會慢慢融入嘅。 嗯，嚇，自動自覺。 或者呢個新鮮少少啊，你講呢個咁嘅政策咧，都有少少似以前喺鄧小平話香港嗰邊咁樣咯。佢希望即係所謂嘅主權移交或者回歸咧，係、香港好嘅嘢咧，係會向北邊影響啊嘛。 哦、 但係而家大家明白嘅情況有啲似澳洲咧， 就 係劣逐劣幣驅逐良幣啊。 係啦，咁樣。咁第二點就係咩咧？即係第二個設定就係咩？第一個設定咧就係啲人會融化啦，會融入啦。咁第咁第二點就係咩咧？就係呢一啲人咧係會將佢哋嘅文化裏邊嘅最好帶入嚟我哋國家，但係就缺乏咗講最壞嗰一部分嘅。何以見得呢？咁樣樣，你有冇留意咧？即係每次有啲中國人即係得到咩學位啊，又或者研究咗啲咩啊，咁跟住，呢個人真係為中國爭光啦！咁樣樣係咪成日聽啲咁嘅説話喺澳洲？ 冇錯， 係啦。咁但係咧，即係好似喺Apping 嗰度咧，林家四口俾人殺嗰陣時候咧，就唔會話呢件事係令到成個中國人即係社區蒙羞嘅，就唔會嘅喎。即係好嘅嘢就邀功嚇，唔好嘅嘢咧就可以將呢啲嗱，即係好嘅嘢咧，就話嗱呢啲好嘅嘢咧，就係我哋成個社區一齊分享；唔好嘅嘢咧，就唔會話哦嗱呢個咧就係佢自己個別事件啦，就其實冇關，就唔好關其他人事嚇。又好似當時咩啊？因為好搞笑，因為咧即係當 Kevin Rudd 係當選嗰陣時候咧，佢咪做咗個 2020 嘅嚇，呢個叫2020大會啊嚇。呢個大會咧就係將澳洲即係叫 the best and brightest 即係最醒嗰啲人咧就一齊開個大會，咁跟住就一齊 brainstorm 一啲新嘅 idea 咧 for 呢個國家嘅咁樣樣。即係一開始講翻嚟嗰陣時候咧就好巴閉，咁但係最後呢個2020冇一樣嘢係實行咗嘅。咁但係當時賣報紙賣得好勁啦，真係好巴閉啦。嗱咁其中咧就一個伊斯蘭教嘅年青領袖叫做 Fadi Abdul Rahman 啊，咁樣樣，咁跟住咧之後即係陸克文咧就又同佢影相啊，又成咁樣就嗱呢個年青人咧就係我哋即係伊斯蘭教徒嘅未來領袖啦，咁樣樣，因為咧其實真係。當時咧都已經係有好多即係伊斯蘭教徒嘅矛盾嘅啦，咁樣。咁但係即係佢都希望咧係可以揾到多啲啲即係德高望重嘅年青人咧，就係可以帶領更加多即係或者迷途嘅伊斯蘭教嘅年青人咧，就係可以即係揾到曙光嘅，即係咁樣講啦，咁樣係咪？嗱咁但係咧喺幾個月前咧，即係呢條友咧，呢個 Fadi Abdul Rahman 咧，即係本身係即係傑出青年嘅呢條友咧，即係被控咧就係即係藏毒嘅咁樣樣，咁跟住佢就有五個 kg 嘅 cocaine 啊，勁嘢嚟啊，五個 kg cocaine 啊嘅白粉喺澳洲嚇咁樣樣， 可樂英啊， 可樂英嚇， 可卡因啊， 可卡因嚇，可卡因 都可樂英㗎，係 咁啊，係啦，咁佢係俾人拉咗啦，咁樣就係坐監啦呢條友，咁同埋另外佢亦都係有一個其他嘅 conviction 咧，就係佢曾經打過老婆嘅咁樣樣，咁呢個亦都係俾警察即係起訴過嘅，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嘅即係嘅年青領袖曙光啦咁樣樣嚇，咁呢個咧就係多元文化的設定，咁你見唔見到咧？即係佢係好基於信任呢一樣嘢，佢好基於信任。即係其實我情況就係咁啫嘛。即係你好似請人哋入嚟你間屋企，咁你係信任人哋， 唔會入嚟打你， 嚇唔會入嚟打你，唔會入嚟偷曬你啲嘢。同埋佢會尊重你嗰啲家規嘅，咁樣即係你係 assume 咁樣嘛。或者如果你係去人哋屋企嘅咁樣嚇，人哋會點樣講啊？人哋話我就係講唔係啦咁樣，嗱，即係一個有教養嘅人咧，佢就會咁樣同你講嘅，佢就會話當自己屋企一樣噶啦。咁如果你啲冇噶，嚇當自己屋企人一樣啊，咁跟住之後又除曬啲襪啊，又剪腳趾甲啊，咁跟住係啊，又捽腳，又捽腳趾香港腳啊，咁跟住之後人哋睇緊電視，你又攞 remote 轉人哋個台啊，咁跟住你又亂開人哋個雪櫃，攞人哋嗰啲食物啊，咁人哋咪唔 like 你咯。咁但係你話，説話唔係咁講喎，你一開始話真係當係屋企咁樣嘅喎，我自己屋企平時都係咁樣，咁但係人哋係因為信任你先咁樣講。多元文化都是一样，多元文化就是人家信任你， 佢覺得你嚟到，你係會融入呢一個社會，你係會尊重呢一個國家嘅規則啊，或者係一啲價值觀咁樣。咁但係原來法國嚟到係唔會嘅。咁點解唔會咧？其實原因好簡單嘅，其實嗱，即係好似小朋友咁樣嗱。如果你係一個大型小朋友嚟到屋企，你會同佢講嗱，小朋友你唔可以入呢間房，你唔可以去邊度，你唔可以邊度。但係如果你一啲大人嘅朋友嚟到你屋企嘅，你唔會話嗱，你可以嚟屋企，但係你唔可以入我哋睡房，你唔會咁講噶嘛。因為呢一個係大家都認可嘅，知道係 common sense 嚟噶嘛，呢個係。咁但係要是大家是大人才得，是不是？尤其是小孩子的，你不讲这些 rule 给他听怎么行？你小孩子不知道嘛，是不是？为什么他不知道？因为他不是大人嘛。同样地，多元文化其实情况都是这样的。意大利人的、希臘人的、在歐洲來的、法國人的、英國人的，他們曾經是度過這個2000年從羅馬人來開始的歷史，然後歐洲慢慢慢慢大部分的國家都是有民主，人家明白什麼是民主嘛，人家知道你這個 core value， 他人家知道這個價值觀是什麼嘛，人家來到這個國家就不會發瘋咯。但是你現在是找了一班不知道西方國家的 core value 是什麼的人來到這個國家，那人家發瘋和不尊重你的法例，還有是沒有你自己的價值觀，是不是很正常啊？那所以為什麼今天我們在澳洲是會送了幾百人去了伊拉克和敘利亞打仗，鋸小朋友的頭，就是因為澳洲人愚蠢，他們不單止容許這些人在自己的國家發瘋令即搞到自己的間屋烏裡馬擦，還包庇他們，給一間房他們，讓他們可以自己 cook up 一些 scheme 出來，讓他們自己可以發瘋。他現在發瘋了之後，這樣之後呢就開門走出去，去其他國家，去人家隔離其他那些屋呢，就在去人家其他的屋那裡發瘋。那所以澳洲是不是一個責任啊？你是不是一開始給這一班細路仔入嚟你嗰間屋之前，係咪應該要教佢嚟到澳洲嗰啲 rules 係乜嘢啊？咁但係澳洲就冇咁樣做， 反而係縱容佢哋添。 以前澳洲甚至係講嗰個citizenship test 嗰陣時候，又話人哋係種族歧視，即係呢班左膠係咪黐線㗎？乜鬼嘢都系种族歧视，因为你嚟到呢个国家，你系咪要知道呢个国家嘅价值观系咩先？ 系 呢个国家嘅价值系咩？我哋信念系咩？我哋点解觉得自由系重要？如果你唔相信自由，如果你唔相信民主，你唔应该喺呢个国家度。咁但系而家事实上就系喺英国啊、法国啊、意大利啊、美国啊，就系有好多呢一啲唔相信民主嘅人，就系走出嚟示威，揸住呢一啲牌话 Democracy go to hell。民主落地獄freedom of speech go to hell kill the Jews 殺曬猶太人你是不是應該給這些人進來之前 check 過他們看看他們是不是這樣 才讓他們進來啊所以這個是西方國家的一個大大的責任的樣Ivy 你之前呢 又看過另一宗新聞呢就是關於這個在英國一個伊斯蘭的教師呢他就教人怎樣使用這個綜援、 是啊、他是學者來的就是其實在澳洲的報紙上面就有個文章就用了英國的 這個是 Business Insiders、 用了英國的一個報導這樣就是說有一個穆斯林的學者就教導他們的信徒或者他 followers 他們的穆斯林的教徒就是說怎樣要去攞政府的津貼？ 係啦，原因就係咩咧？就因為根據伊斯蘭嘅律法咧，就係話非伊斯蘭教徒如果係住喺你嗰個範圍咧，佢係要交一個税俾伊斯蘭教徒， 即係有責任要去保護翻一啲穆斯林。 其實呢個係保護嘅，呢個係保護費嚟嘅。其實係咁，所以其實喺呢一個敘利亞同埋伊拉克，其實情況都係咁樣嘅啫。就係話如果你係要住喺我哋伊斯蘭地方都得，但係你要交個税。咁佢哋就咁樣講啊，佢就嗱，我哋呢班伊斯蘭教徒咧就住咗喺英國，咁我哋咧。攞政府錢咧係理所當然嘅，我哋係 deserve 嘅，因為我哋喺伊拉克或者邊啲地方，非伊斯蘭教徒係要俾錢我哋嘅。同樣地，我哋住喺英國，佢哋係非伊斯蘭教徒啊嘛，佢咪都應該俾錢我哋咯。佢個解釋係咁。 係啦，如果係屬於穆斯林嘅咧，穆斯林教徒咧就淨係一個禮拜咧，就最好咧就係翻一至兩日工就得㗎啦，其餘時間咧就係攞政府錢就得啦。係 啦，咁跟住之後佢仲嘲笑啲鬼佬咧，就不咗幾戇居翻工喎咁樣。 嗱，你翻工啊，你翻工啊，俾錢我。你使嘅咋咁样样咯？ 系啦，所以西方国家就系入咗一大班咁嘅人仔入嚟。点解入咗呢班人入嚟？就系因为所谓嘅包容，就系因为所谓嘅多元文化、民主呢样嘢咧。其实你唔系净系睇你嘅权利，亦都系有 睇你嘅責任嘅，即係如果喺澳洲咁樣講啦，我哋嗰個權利就我哋有得投票，我哋有自由。如果我哋冇工做嘅，我哋係可以即係攞政府錢，我哋可以讀書，即係我呢係醫療啊，呢啲係我哋嘅權利，但我哋都係有責任。喺呢個國家，我哋嘅責任就係要捍衞民主。一定要捍衛翻民主，即係其實呢一個就係我哋嘅公民嘅責任啊！所以其實即係就算我哋係即係要做陪審團啊，嗰啲咁樣，其實呢一個都係即係捍衛民主嘅其中一方面嚟啊！其實又或者係打仗啊咁樣嗰陣時候，即係我哋可能係要走出去打仗，即係呢個都係捍衛民主嘅一方面嚟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即係做公民捍衛民主呢樣嘢係好重要。咁所以即係中國人啊、華人啦、啊、咁樣，我哋未必會即係。直接地憎恨民主去打聖戰啊咁樣樣，但係我哋攞咗呢一個嘅 right， 我哋攞咗呢一個嘅權利嗰陣時候，我哋而家係做緊啲咩嚟到捍衞翻呢一個民主？中國人係做緊啲咩？其實係冇嘅。其實我想講咧，即係尤其是呢個華人社區咧，係害緊呢個民主添，就係因為佢唔俾呢一個18C pass， 就係害緊呢一個民主。嚇，點解西方國家？白人是会捍卫民主的，因为他们是经过了2000年的洗礼，即是对于民主的这样东西的洗礼，他们自己知道民主是多重要，但是对很多刚刚来的中国人，他们根本就见不到这样东西，我见到，因为我是鬼仔来的，因为我6岁来我在大的这样，但是有很多的新移民来到，他们根本不觉得民主重要， 同埋佢哋都唔覺得應該要有民主呢樣嘢，或者佢哋根本都唔覺得就係配得有民主。 就算佢哋覺得民主重要，呢樣嘢都唔係佢哋打翻嚟。澳洲今日有嘅民主，之前係死咗幾多人先至係可以今日得到 流血流翻嚟。 係，呢個真。 即係唔單止係喺二千年裏邊，即係咁多嘅戰爭，即係就算短短喺第一同埋第二次世界大戰，有好多人個阿爺啊，或者甚至係祖母啊，即係佢可能係做護士啊咁樣樣，佢哋喺呢啲咁多嘅戰爭打翻嚟嘅，就係為到澳洲人今日可以得到嘅民主。但係我哋中國人係有幾多華人？即係 for example， 如果我係第三代澳洲人，我阿爺喺戰場打過仗嘅，我今日對民主嗰個熱心係咪應該比我而家更加大啊？係 啊。 咁但係就係有一大班 更加要捍衞呢樣。 但係就係一大班移民嚟到呢一個國家嗰陣時候咧。佢就係唔 recognize 呢樣嘢，唔 recognize 唔緊要，因為其實都冇人 expect 你嚟到即刻知道嘅，同埋呢樣嘢都可以學，就好似我咁，我學咗。但係個問題就係咩咧？家陣而家教你呢啲嘢，話俾你聽，公民係幾重要啊，自由係幾重要，民主係幾重要，呢啲嘢而家變咗種族歧視啊！因為佢哋而家活緊喺呢一個世界嗰陣時候咧，佢哋就嗰個世界觀叫 cultural relativism 啊，即係文化相對論啊。即係佢會覺得我哋英國人有呢個文化，咁但係未必係最好嘅。咁印度人嘅文化可能係都一樣咁好啊。即係呢個叫 cultural relativism 啊，就係而家嗰啲西方國家嗰啲人咧，就好驚話自己嘅文化係最好。即係我哋係中國人，我哋喺香港嚟，我哋會覺得英國嘅文化係最好嘅，英國嘅自由民主嘅制度係最好嘅，我哋咁樣講。但係鬼佬就唔敢咁樣講啦，因為佢係咁樣講，佢歧視咯，咁樣樣。即係對一個西方國家嘅人嚟講咧，尤其是英國人咧，令佢哋最蒙羞嘅歷史咧，就係殖民地嘅歷史。即係佢係覺得當時佢係哈哈霸霸去咁多唔同嘅國家殖民其他地方，佢其實覺得呢一件事係好羞愧，但係其實我哋香港人知道，即係 at least 喺香港呢個 example 咧，殖民對我哋都不知係幾好，所以好多時候我成日同啲鬼佬傾偈咧，即係我都要話我曾經係香港嚟啊，咁樣就會同佢傾下偈，關於香港發生啲咩事啊，我話俾你聽，你知唔知道其實香港人係好中意殖民地，真係好中意做殖民地嘅，你知唔知啊？咁原來好多鬼佬佢哋都唔知啊，嚇佢哋真係甚至同我講嘢嗰陣時候，佢哎呀真係對唔住，我哋曾經殖民過你，真係你唔使講對唔住啊，係啊，唔使對唔住啊。 而家仲 又多謝你添啊！真係， 而家我哋幾渴望有翻呢樣嘢 出翻嚟咯。 係啊，係啊，我就係講俾啲鬼佬聽，啲鬼佬嚇咁樣樣噶，咁樣佢估唔到有啲咁嘅事添啊！所以其實個情況就係點咧？即係呢個就係西方國家嘅矯枉過正。佢今日係唔敢話俾人聽民主係好，佢唔敢話我哋而家英國嘅制度或者民主嘅制度係比任何其他制度好。就係因為曾經佢有呢個殖民地嗰個歷史。就係咁樣，咁所以其實咧，而家我哋咧係慢慢開始見證咧，呢一個西方國家民主嘅淪陷。 其实这一个轮陷呢，即其实是很难可以转到弯。因为如果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内部的问题，即我们现在即这个社区的人呢，大家可以走埋一齐，咁跟住知道哦，呢个系问题，我哋一齐改啦，咁样样。咁但系其实而家问题唔系咁，系因为你已经入咗一班木马屠城嘅人咧，就系入到嚟，而呢一班人咧，佢哋系唔相信民主，佢哋系唔相信你嘅制度。 但系佢用紧你嘅福利制度喎、 哦，系啦， 系啦，佢哋入嚟就系咁生仔啊，喺度食紧你嘅嘢喎。 系啊，生又生得多， 生 又生得多， 生养众多嚟传佢哋嘅，佢哋个确。中心思想啊，或者个宗教啊， 系啊，佢仲会拖冧埋你嘅屎添啊， 系啊， 咁同埋 in the long term 会发生啲咩事咧？即系其实呢个系好恐怖嘅，即系我其实都系惊紧啲咩咧？就系你身为少数民族咧，有一日呢一个反弹咧，系会即系英文话 come back to bite you 嘅，即系有一日系会令地濑嘢嘅，系会吓，因为你今日你做呢一个少数民族，你可以哈哈霸霸哈啲鬼佬呃佢哋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又令到佢咩都唔讲得嘅，但系始终佢哋最后都系多数咯，咁样样，即系有一日当佢哋唔好露皮嗰阵时候咧，即系佢哋对你个反弹可能仲大。所以为什么这个言论自由是这么重要，如果我们一早是可以在十零二十年前是可以好好地谈这些东西的，那就不会有今天的情况发生了。其实 Pauline Hanson 即是在八九十年代那时候他已经在 raise 这些问题，他所形容的问题今天发生而且还是更加差。即是 Pauline Hanson 他觉得最差的都是、你整班中国人住在一起或者亚洲人住在一起又不融入社会的这样。但是你想想如果即是 Pauline Hanson 都说如果你 这个多元文化政策不搞得好一点，有一天我们是会有些小朋友是会、被割阴物的，是会有些小朋友去了外国即是斩人头的这样。即是你想想人家哇痴线啊讲这些东西。那时候 Pauline Hanson 讲的东西都不够癫添。你看今天几癫啊，癫过 Pauline Hanson 所讲的一百倍，但这些就是当年他警告的东西了。所以其实现在西方国家很惨都快沦陷了樣。所以真的。系咯，所以真系好多香港听众觉得，哎呀，住喺澳洲就好啊，福地啊，福地啊，咁样样。 想移民过嚟啊？ 系啊， 千祈唔好。 三思啊，真系。 系谂清楚先。 吓，咁同埋即系你就算嚟咧，就唔该要融入社会咯。好，我哋节目去到呢一度，下个星期应该冇咁癫噶啦。OK， 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澳纽广东道，你嘅广东话频道 ANZ Canton.com。